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0集，收服裴狼三。神庙微微一笑，裴狼这个人看似温和淡然，也的确是一个不理外物、一心教书的先生，可是每当论起事来，总能一针见血地问出关键之处。前生傅修已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拉拢裴狼作为自己的幕僚，甚至后来登上国师宝座，凭借的都不是偶然。裴先生为什么要问对别人有什么好处，却不问问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？神庙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只是巧妙地绕了个弯，不咸不淡地答道：升官发财娶老婆，最后便宜的也都不过是先生自己。做生意哪有问别人得了几文却不提自己赚了几两呢？ 我哪里有赚？ 裴狼淡淡地说道。先生是没有赚，可是流银姑娘赚了呀。沈妙笑着瞧他，明眸中微光闪烁。女子从良，后半生有个稳当的依靠，可是救了别人的一生哦。裴狼死死盯着沈妙，若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明白沈妙的用意，他便是真正的傻子了。 入世之后我要做什么？ 裴狼问道。沈妙满意地看着他，在最短的时间里权衡利弊，做出最有利的选择，这是裴狼一贯的作风。可是脑中不由地想起当初傅修仪废太子的时候，他也曾跪下来求裴狼，裴狼谈论的语气就如现在一般理智而无情。如今砝码在他沈庙手里，而这曾经高高在上的国师也只能任他摆弄。沈庙的心头浮起一丝极浅的快慰，这快慰表现在脸上变成了欢喜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先生才华横溢，便是不主动入世，一年之后自然也会有贵人招揽。只希望那个时候先生不要拒绝贵人，想法子应了他。当然表面是应了，却要为我所用。 你要我当内应？ 裴狼不可思议地看向沈庙，沈庙摇了摇头。怎么能算是内应呢？先生大可以升官发财，我保证不让先生身份暴露，只需在一些时候告诉我一些消息就行了。裴狼沉默片刻，看向沈庙。 你所说的贵人是哪位？ 定王傅修仪。 啊， 沈庙微微一笑说道。裴狼悚然一惊，不由自主地再次看向沈庙。他知道沈庙从前爱慕定王，爱慕的几乎成了满城笑柄，也知道定王那样深藏不露的人对沈庙不屑一顾。后来不知从何时起，沈庙变了一个人吧，裴狼一直觉得沈庙身后大约是有人指点，可是此刻想来却不禁猜想，莫非是因爱生恨，所以才会连定王也算计？可是仅仅只是爱而不得，就会有如此作为吗？裴狼有些迷惑，面前的少女男装俏丽，饮了酒后面带浅浅红霞，正是豆蔻好年纪，生的也是白嫩可人，一双眼睛如出生幼兽，纤尘不染，可是却又在举手投足中带了一些不经意的轻佻风情，裴狼觉得有些不自在。同沈庙这个年纪的姑娘说话，对她来说就像长辈与晚辈，再不济也像哥哥与妹妹，可是此刻倒像是她才是位于下方的那位，一举一动都被沈庙牵着鼻子走，偏还反抗不得。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 裴狼已经问了许多次这个问题， 到了现在，他也不确定做出这些事情的人究竟是别人还是沈妙自己。就像是自己的底牌已经被沈妙看清了，可是他连沈妙最初的目的都没有弄清楚，这是被绝对的压制了。我不想干什么，只想做一个对我和对先生都有利的决定而已。沈妙笑着将垂到面前的一绺头发别到耳后，越发的显得脖梗洁白如玉。先生，究竟是硬还是不硬？ 我只能在这里做回答。 你有……沈妙指了指酒壶，一壶酒的时间，喝完这壶酒，先生告诉我答案。 不必了。 裴郎打断他的话。 你若能做到你承诺的，我答应你。 屋中静默一瞬，片刻后，沈妙笑了起来。他提起酒壶，给空了的两个酒杯都斟满酒，再捻起自己面前这杯，作势要同裴郎干杯。裴郎犹豫了一下，才举起杯，心中生出一些古怪的感觉，同自己的学生在酒楼对饮，他的心中竟然有些发热。祝先生日后鹏程万里，锦绣无量。说着，沈妙笑着将酒一饮而尽，他饮得极快，一丝酒液顺着嘴角流了出来，划过微尖的下巴，没入洁白的衣领中。裴郎别开眼，豆蔻少女再美终究是青涩的，尤其是沈妙这种眉眼温顺清秀的佳人，更是端庄矜持。裴郎也不是爱美之人，却有那么一瞬间微微乱了心智，觉得这是十分不对的，违和的。沈妙的眼中闪过一丝畅快，大约是饮了酒，一些藏在心中的情绪如罪恶般滋生出来。他记得裴郎端正素容，最是讲究情理，在裴郎面前，他将母仪天下四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，可最后还是被裴郎的利弊打败。那是前生能决定父名生死的国师，如今却被他拿捏着软肋，在裴郎面前端着皇后的仪态，连为和亲的婉瑜大哭都不可以。如今他没有皇后的端庄，也没有谨守的妇德，女扮男装逛花楼，学生同先生饮酒，行迹轻佻，放浪形骸，裴郎又能怎么样呢？他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然而那畅快只是短短一瞬，在裴郎应下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没有必要继续纠缠下去。眼中因酒意而生的风情尽数褪去，一寸寸爬上清醒。沈妙站起身，微抬下巴，又恢复到那个略显威严的沈妙。刘英姑娘安顿好后，会将绣房的地址告知先生。银钱已结过，先生慢饮，鲁地的酒可不是能常常喝到的。最后一句也不知是讽刺还是客气，说的裴郎眉头微皱，眼见着沈妙带着几人退了出去。他端起酒来饮了一口，本该是醇厚佳酿，偏在嘴里涩得惊人。走出门外，金哲和谷雨都不敢说话，两人瞧出沈妙此刻心情不愉，同裴郎的一番话他们听得云里雾里，敏感地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，更是不敢轻易开口。被外头的冷风一吹，面上的红霞散尽，沈妙闭了闭眼，再睁开眼时眸中只含冷冽。对于裴郎，终究是含了当初他袖手旁观的怨恨，再怎么掩藏还是泄露了一丝一毫，不过目的是成了的。恢复。沈妙走向马车，那快活楼毗邻方才雅室的另一间隐藏的雅室，房中几人皆是静默。方才看了一出好戏，初看只觉得妙趣横生， 如今人走茶凉，细细想来，不觉悚然惊人。季雨舒咽了咽口水，似乎想要打破这沉闷的氛围，他道： 同这楼有关系还真好啊，至少听墙角的时候方便多了，不仅能听还能看，嘿嘿，甚好。 那雕花的柱子后头有一方巨大的琉璃，被细细的栏杆掩映，据说是从西洋来的琉璃，那头看不到这头，但是这头却可以看到那头。加之有同座的不满小洞的柱子，说的什么听得一清二楚。可是季雨舒的这句话说完，雅室中的另外两人却没有回答他。高阳以折扇抵着自己的下巴，这是他思考的时候惯常做出的模样。细锦行则屈肘撑着头，一边把玩着手中的茶杯，一边垂眸思索着什么。受不了这样的气氛，季雨舒开口道： 你们两人就别沉默了，不就是鲁州裴知府的事，裴郎就是裴知府的儿子吗？ 沈庙的那个故事讲得轻松，那是因为相信裴郎听得懂，而这里的三人亦不是笨蛋，略略一想就明白了。鲁地罪臣裴知府，一双儿女，姐姐是刘盈，弟弟就是现在的裴郎。在逃离途中，为了保全裴郎，裴家安排的人舍弃了刘盈，刘盈终究沦落风尘。而裴郎在裴家人早已安排好的退路下，化作定京人士，从小生活在此地，出身商户，父母几年前过世，如今孑然一人。浑然天成的身世，许多年都没有人发现。然而，谢锦行懒洋洋地勾唇道： 所以，白小生都查不出的底细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 说到最后，尾音转冷，桃花眸中腾腾杀气弥漫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